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1918年，天坛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到今年正好是100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天坛文创设计大赛和老照片与摄影作品征集活动近日启动，请听报道。 天坛文创设计大赛设置专业和非专业两个组，参赛主题既可以聚焦纪念天坛公园对外开放100周年，也可以把天坛所承载的祭天文化、礼乐文化、祈福文化等作为表现主体。征集的作品主要有3类，全品类衍生品，如旅游纪念品、艺术收藏品、服装、日常用品、文具、玩具等；二次元设计，如卡通造型、漫画作品、小游戏等；广告类作品，主要包含宣传天坛祈福文化、天坛开园100周年的主题海报设计。老照片和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将面向社会征集反映天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老照片和摄影作品，寻找曾经的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摄影作品包括记录类作品和艺术类作品。记录类作品是指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关注天坛公园建筑、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环境、民族风情等题材的作品。艺术类作品是指为表达审美意趣、倾诉主观情感而创作的作品。老照片按照珍贵程度和保存完整程度进行评选，摄影作品按相机组和手机组分别评选。天坛文创设计大赛和老照片摄影作品征集活动都是从9月6号开始，截止到今年的10月10号。其他大赛详情可以查询天坛公园官网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10届北京菊花文化节今天开幕，活动将持续到11月中旬。今年是菊花文化节举办的第10个年头，3200多个品种、100多万株菊花，全市6大菊花展区将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半量京城。北京古观象台将于本月23号、24号两晚举办中秋赏月活动，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望远镜观测月面环形山，可以跟随讲解员参观中国古代天文学展览，还可以登台欣赏北京夜景，参观清代天文观测仪器。活动只采取电话预约方式，不接受现场临时购票。预约成功之后，观众凭预约号及身份证于活动当天购票参加活动。活动每天限额200人，约时间是本月13号、14号，额满即止。记者昨天了解到，园林绿化部门将对什刹海沿线绿化进行提升，建成印水绿道，同时要在西海区域打造一座湿地公园。预计绿化工程和湿地公园建设将在明年竣工，到时候市民去什刹海一带游玩将会有新的选择。第2届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昨天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拉开帷幕。博览会以健康旅游、时尚科技与产业化为主题，包括渠道商、旅行商、目的地、公共机构等共同参与，探讨产业发展的前景。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气晴朗，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有利于大家户外出行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很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唐诗不仅代表了中国诗歌的高峰，其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与人性内涵，正如孟子所言，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虽然经历久远，但它的神奇力量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唐诗可以这样读，是台大中文系教授欧丽娟写的一本解读唐诗的作品。为了挖掘唐诗中神秘的文化密码，这本书通过220余首诗词的相互对照，将初唐至晚唐的6位诗人一一解密。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密唐诗。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唐诗可以这样读》。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魏强，欢迎魏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说到唐诗，我想到了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的电视剧，应该就是《如懿传》了。 嗯，《 如懿传》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场景是关于如懿跟皇上对诗的场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个片段。 主特意叫奴婢交一份东西给皇上。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是刘禹锡的浪淘沙，是讲8月18江潮壮观之景。朕确实与他说过，朕向往江潮之壮观，他还记得。 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是如懿写给皇上的一首诗。这首诗呢，是来自于唐代刘禹锡的《浪淘沙》。其实说明唐诗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是表情达意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哈，或者一个方式。那在现代也是这样的。虽然自唐诗的诞生到现在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它依然可以穿越时光，来到我们现代，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唐诗就是如此。那咱们在聊唐诗之前，还是请魏强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欧丽娟是一位怎样的作者。 他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其实台湾大学可能相当于是在整个台湾是最有名的一所高等学府。其实他的这样的地位可能相当于我们这边的清华北大这样的地位。 他呢应该是多年来一直从事的是唐诗的研究和红楼梦的研究。 对。 对中国的古典诗词是非常的熟悉。也在台湾开过很多门和中国文学史啊、红楼梦啊、古典诗词相关的课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他的这本新书《唐诗可以这样读》。他有个副标题叫做欧丽娟的唐诗公开课。看到这个标题，我的感受是，其实现在在市面上写唐诗的作品还是蛮多的。 来罗列一下现在的讲唐诗的一些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知名的自媒体红人六神磊磊 六神磊磊有一本《六神磊磊读唐诗》，比如我们的中国诗词大会的嘉宾王立群、蒙曼老师，他们也都有自己讲唐诗的作品，或者说像一些通俗性的作者，白落梅也有，甚至还有比较成名的当代的诗人 安忆如， 对，这些名人他都有关于品读唐诗的作品。那欧老师他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是研究唐诗和《红楼梦》的这样一个古典文学的专家，所以他的这种学院派的这种学术的身份和地位其实是和其他的那些名人是有个很大的区别的。 没错，他其实是从一个专业的研究唐诗的学者的角度去为大家解读唐诗，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来朗读一下欧丽娟老师在《唐诗可以这样读》这本书的卷首语。唐诗的美折射着帝国的辉煌与盛衰的沧桑，如今读来，在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中，一篇篇镌刻着美化的痛苦、诗意的寂寞、优雅的悲哀，那些是他人之血，所以点点滴滴都是浪漫。既然人与人的距离有时比起人和类人猿的距离还要远，那么我们和唐代的距离又该如何丈量？遗忘和误解远比尊重和了解容易得多，而我们朗朗上口的诗词是否常常烙印着美丽的误会？让我们重新溯流而上，在唐诗中辨认独特的文化密码，也萃取永恒的人性奥秘，这是一趟艺术与人生的真善美之旅。听了刚刚的这段话，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欧丽娟老师要写这样的一本解读唐诗的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那些年我们读过的唐诗，以及与唐诗有关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在这本书当中分为了六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叫初唐的心声，第二大部分是深水静流的智者，第三部分是穿透人间的诗仙，那第四部分呢是博大精深的诗圣，第五部分是精明世俗的诗魔，第六部分是哀凄绝望的诗灵。哎，大家会发现哈，这本书它这六章写的是六个不同的人。 那每一章呢，它讲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诗人，比如第一章初唐的心声，它讲到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陈子昂，和他的《登幽州台歌》。第二章呢，它讲到了深水静流的智者，也就是讲到了盛唐的诗人王维，也是被称为诗佛的一位这样著名诗人。像第三章穿透人间的诗仙，其实大家可以很快的就能够猜出来是讲的大诗人李白。第四章呢，博大精深的诗圣啊，从诗圣这个题目也可以知道讲的其实是杜甫。那第五章世俗精明的诗魔是白居易。最后一章哀凄绝望的诗灵是讲的晚唐的诗人李商隐，同时也讲了他比较著名的一首诗是锦瑟。其实看这样一个目录的话，很清晰的结构就出现了，给我们讲了从初唐到晚唐特别著名的六大诗人， 从陈子昂到李商隐，中间这六个人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其实作者呢，他非常的有心，他是用了220余首诗进行相互参照，是用了20万字来写这六大诗人。 所以其实好多读者在听完这样介绍的时候会觉得六首诗六个诗人，他们每一个人就讲这样一首诗就可以写20万字嘛。其实欧老师他不论是在每一首诗的这样解读里面，他有特别多的理论的参考，同时这些理论的参考呢，对于我们而言又不是那种艰深晦涩的，相反他其实在讲到好多诗作的时候厘清了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这些认知呢可能也是我们真正需要去知道的，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愿意去做的这样一个学者的工作。那另外他的这样一个讲述其实是用一个很通俗或者说很有趣味性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大家其实读起来会有很津津有味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翻开这本书一起来认识一下在欧丽娟笔下的这六位唐代诗人。首先说到唐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李白了，李白就是唐诗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哈。所以在欧丽娟老师的笔下，他所写到的李白是叫穿透人间的诗仙，选用的是他的清平调词三首，这词三首其实说到的都是杨贵妃的美， 所以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三首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 好，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刚刚我特别说到了这三首诗是特别为杨贵妃所作，在很多人看来觉得这样的几首诗大概就是夸赞杨贵妃的美貌，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李白在用这样一种高级黑的方式在黑杨玉环哈。所以在欧老师的笔下哈，特别解释了一下李白为什么要写这三首诗。 就是我们好多人认为清平调词三首是在讽刺杨玉环，但是我们是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欧老师在讲到这三首词里面，他首先讲到了一个创作背景，就是这三首词是李白当时是作为一个平民，他被唐玄宗赏识，然后被调到宫中去做这样一个翰林侍召，他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机会去接触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他也是一个亲身的经历者，所以他可以有这样一个丰富的经历来写他眼中的帝妃之恋，那可能就和平民或者说在外界了解到的爱情有一个很直观的距离在里面。唐玄宗对于李白有一个极高的这样一个赏识的，因为我们在看到书法家李阳冰在写的一篇历史的文献里面介绍到，就是皇帝迎接李白的时候亲自从这个车辇上走下来，亲自步行前去迎接他。我们要知道在唐代或者说在古代，皇帝亲自去接见或者说自己走到台前去接见这样一个臣子是一个特别高的待遇。 说到了李白，大家对他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诗仙，狂放不羁的性格，而且他的作品当中也反映出了他特别的自我。其实在欧丽娟老师笔下，他写到了李白说他是一个超越自我的伟大诗人，为什么欧老师会这样评价他呢？ 李白他其实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像唐玄宗和杨贵妃这样的传唱千古的这种情感，但他是用了一个自己的笔触把这些记录下来，他好像也没有这些经历，但是他又把这些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的爱情都写得如此真挚动人，那可能这是他伟大的一个地方在于他不受自己的性格局限，他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打开自己的框架，就好像我们认为现代的一些作家他只能写那样一个题材，而相反写其他题材的时候他的表现力就没有那样强，那对于李白这样一个诗歌天才来说，他就能够进入到别人的心灵里面，然后把这样一个故事用他自己的这样的文学才能用这样的唐诗来表现出来，这也是一个在扩大自己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就是李白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天才型的诗人他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一个伟大之处。 刚刚说完李白，咱们再来说说杜甫。杜甫在我们看来是诗圣啊，但是在作者笔下，欧丽娟的笔下，他说杜甫是凡人，引号的凡人。我们经常见到杜甫的诗大多都是忧国忧民的，或者就是他经常会讽刺朝廷啊，讽刺时局啊，对现实是非常的不满，非常的怨恨。甚至他在开元天宝年间是盛世的时候就批判朝廷，但是在欧丽娟这次他写到的这个杜甫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涉及到的是他对于家人，对于他身后的这些亲人呀、子女呀，这些儿女情长的一些作品。 所以其实在这一章里 欧丽娟老师讲到了杜甫的《月夜》这首诗，其实就是主要写了杜甫他自己的亲人，包括他的夫人以及他的孩子。那我们其实一直之后觉得杜甫是一个有点古板单调的一个老夫子，然后整天都在关心一些国家大事，或者说他自己力量没法解决的一些特别大的一些问题。 嗯， 那他其实还是有比很多人有更多情浪漫的这样一面。其实在《月夜》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妻子是作为一个女性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对象来书写，也通过这首诗表现了对妻子的由衷的尊敬和怜惜，他是终身不纳妾的，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诗人的这样一面。 所以他说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他在天宝盛世的时候讽刺朝廷，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直到杜甫死前哈，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他一直都会在他的诗当中提到玄宗，而且都是赞美不已，甚至说玄宗英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皇明断若神，是了不起的天子。 好像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大家会觉得其实是君王旁边出了奸臣，导致君主有错误的判断。而且他确实也是这样写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可能没有以他经历的时候已经是开元盛世的末期或者是后半期，他没有经历过最辉煌的那段时期，而且他也不像李白一样有这样亲身接触的机会，所以他其实无论对李白还有对唐玄宗，他都是比较羡慕或者说很赞美的那种状态。也正是来源于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些事件没有自己亲身的经历，他会用更多的一些文学的想象来表达。 好，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杜甫，接着我们再聊聊第三位诗人呢，王维。王维呢被称为是深水径流的智者。说到王维，大家会想到的是哪首诗呢？我们先来听一段。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欣欣是春草，未向阶前生。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维的这首杂诗，叫做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这首诗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为什么选这首诗呢？在这篇文章当中，欧老师又是怎样解读王维的呢？ 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首诗？其实欧老师是觉得这样一首小诗，它捕捉到了人性的一个最闪耀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关于故乡，在面对一些特别宏大的词语的时候，我们可能通过一些特别细微的事物来反应。所以其实像这首诗里面讲到的，这是讲了一个游子，他看到家里来的人的时候，他问故乡的诗，那他会看到故乡会很激动，突然却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家里的那个窗前那个花开了没有。那你面对故乡可能也有特别多的情绪要抒发，那通过一个小的事物来表现，其实我们想一想是很有合理性的，就是可能那些小的事物是给我们生活的情感也好，个人的情感也好，对于我们都特别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也可能因为离家过远，不知道故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也不敢问或者说近乡情怯，所以问一个和自己最贴近而又最合理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恰当的提问。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提问里面，它恰恰是准确描写了那种在乍见到故乡来人然后心情最激动的那样一个瞬间最自然的一个提问。所以欧老师选这样的一首诗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在这里。 入乡情更怯，就表达了为什么王维要在这首诗的最后叫做寒梅著花未，这就是一个问句的由来。但是在欧丽娟老师的笔下，王维的这个问句还有第二层含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可以说王绩所写的思乡情切，不是双方乍然相见时激情动荡的那一瞬间，而是这个瞬间过后的那个阶段，甚至是事后要写出这段经历时回过头去重建的。但是

最后两句话大家最熟悉，叫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话大概用我们现在的解释，就是说很多感情只有到了日后成为追忆了，你才发现它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当时呢却不知道。但是在欧丽娟老师的笔下，她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和不同。 其实欧老师在这里面是给我们上了一节小课的，就是我们认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是到了过后才体会到这样一份情谊。但其实欧老师觉得，如果我们正确的解释的话，可待是不必等待的意思，那么接着说只不过当时已经惘然，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所以事实上只是当时已惘然是延续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就是说不用等到以后在追忆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才有回忆，而是说在当时就已经体会到那样一个感情。所以说刚才讲到上课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欧老师在这里面解释了只这个字的含义。我们现在是觉得只是就是的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在于古代，我们比如举一首诗的例子，叫做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我们大家都会背过，叫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什么叫只在此山中？就在这个山里面，没有离开太远。这个里面只是就在的意思。如果我们拿过来看李商隐的这首诗的话，只是当时已惘然，那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就是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体会到这样一个情感是特别难忘或者说值得回忆的。那可能我会觉得欧老师的这种讲解和他的背后的道理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 当我能够解释以后，我再去读李商隐别的诗就更加能够明白了。原来李商隐在好几首诗里都表达过类似的含义。李商隐诗的性格特质在哪里？他太习惯在当下就失去他很珍贵的东西，在美好的拥有时刻就已经准备要失去了。他知道这些很珍贵，可是他同时也知道他一定会失去，这就是惘然的原因。如果说前面的智者、诗仙、诗圣啊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位人物，他的出场用了一个特别的比喻，很有点出乎意料的，叫做精明世俗的诗魔。这个人就是白居易啊。说到白居易，大家就会想到他的名篇叫做《琵琶行》。白居易怎么会成为一个精明世俗的诗魔呢？ 首先，其实大家对于白居易的印象就是他是写的诗就是老妇都能理解的这样一个特别通俗的诗人。那其实我们看他写的一些讽喻诗也会看到，好像白居易是特别有一个很正义感的一个人一样，经常给帝王这个进谏啊，然后写一些讽喻诗来提醒君王这样。但其实我们后面看到他自己也会很骄傲，这一点就是因为自己写了这些东西得到了一些同僚也好或者说君主也好的这种敬重和赏识，他其实是有一点目的在里面的。他在世俗这一点是特别精明的，就是他懂得这样一些手段能够给他带来名气和地位，然后他也愿意去这样去做，好像不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一个文人比较清高的形象。 所以说白居易的诗在现在看来它是经典，但在当时它其实是一种通俗文学的代表。那这种通俗文学可能是以受众为目的来出发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琵琶行》。 琵琶行，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玉宇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青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见观莺语花底滑，幽夜泉流冰南下。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波。 在《琵琶行》这一章当中，欧丽娟老师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时代的宁心儿。我相信大家最近可能会觉得这三个字是非常的耳熟，因为《延禧攻略》当中高贵妃她的小名叫做宁心儿。宁心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宁心儿其实最早的出处啊，是在《晋书·王衍传》当中，叫做何物老妪生宁心儿。它指的就是这样的孩子，用来赞美孩子或者是子弟。所以时代的宁心儿就是说时代的产物，有了琵琶行。这就是中唐的一种风格。刚刚其实我们说到的是初唐和晚唐，那其实白居易代表的是中唐诗人的一种风格。什么样的风格呢？ 从这首诗表现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中唐它是社会上有特别多的这种娱乐活动，所以说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到了诗人的创作。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点偏小说化或者说故事化叙述的这样一种歌行体的诗歌写法。因为这首诗大家小的时候也背过，会特别长，它讲到了琵琶女从以前的经历，然后到现在的一些状况，以及诗人到最后和他的一个情感的共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在里面。所以说中唐时期它整个的这种转变是从集体转向了个人，或者说从共性转向了个性的一个这样时代的变化，所以也导致了人物形象上有很多多元化或者说个性的书写。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中唐的诗歌里面有好多被写进诗歌中的小人物、底层人物，比如琵琶女也都受到了重视，这也是一个时代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 好，所以白居易他成为了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曾经说过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叫做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就讲的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的诗歌要和我们的现实相结合，要代表的是现实的呼唤，或者是现实的环境以及现实的时事的这样一种反应和描写。好，刚刚说到的是白居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位诗人，就是在初唐出现的，叫做陈子昂。哎，说到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我们接着来回顾一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